京时间12点整。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1840年6月，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，封锁海口，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。在这场战争背后，隐藏着官场的隐晦，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。虎门硝烟、关闸之战、长江之战、南京条约，一环扣一环。林则徐、琦善、邓廷桢、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？纪实传奇特别推出《鸦片战争》，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。 上回我们讲到川鼻湾一战，清军水师营几乎全军覆没。关天培在武山目睹了整个过程，他看清了两军船炮差异如天如地，根本无法同台较量。 战斗结束了，义律和马如汉乘路易莎号来到沙角山旁的小码头。英军攻打沙角和大角时，他们一直在船上观战。清军的伤兵和尸骸掩卧在山道、炮台和堑壕内。马德拉斯步兵开始打扫战场，弹民们开始挖坑埋尸。义律抬眼四望，沙角山炮台和滨海炮台被炸成瓦砾。山顶上插着花里胡哨的英国旗、陆军旗和海军旗，几百名清军俘虏集中在码头右面的空地上，周边是荷枪实弹的马德拉斯士兵。俘虏们三人一组坐在地上，呈品字形，辫子拴在一块，打成死结了。他们灰眉土眼，无精打采，粗布军装沾满了泥尘。俘虏的旁边有数百伤兵，战争损毁了他们的躯体，有的炸断了腿，有的炸坏了胳膊，有的打断了脚掌。那些破碎的肢体，斑斑血迹，惨不忍睹，触目惊心。清军的三个军医获准救助伤兵，他们用棉花球蘸上烈酒擦拭伤口，用纱布当引流条。伤兵们疼得大汗淋漓，像虫子一样在地上扭动呻吟，偶尔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。背路炸把100多水师俘虏押送到沙角码头。打头的人络腮胡子、马壳脸，那是水师营参将李贤。他光着脑袋，浑身湿透，像一只落汤鸡。他的战船被复仇神号击碎了，李贤跌落到水中，被英军俘虏。贝路乍对一个通事讲了几句英语，那通事是澳门人，狐假虎威，吹胡子瞪眼，用粤语方言喝道：你们坐下，三人一组，不许乱动。几个马德拉斯步兵走过来，又蹬又踹，又吃又骂，让他们三人一组把辫子扎成死结。李贤原本是声色严厉、叱咤兵营的人物，现如今可是虎落平阳任犬欺了。 他逆来顺受，老老实实地坐在地上。义律正和马如汉说话呢，被陆诈兴高采烈地朝他们走去。 公使阁下，你看看我的战利品。 他递上一顶红缨官帽，那上面有亮晶晶的红珠顶带和一只孔雀羽毛。义律说， 顶带是中国人的官衔，相当于我军的肩章和领花，这是一个中国上校的顶带，这是谁的？ 背路炸指着李贤， 他的。 李贤听不懂英语，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，低着头，神情沮丧地坐在地上。义律拿起孔雀羽毛看了看，递给了马如汉。马如汉解释道， 公使阁下，中国人把孔雀毛叫做花翎，分单眼花翎、双眼花翎和三眼花翎，这是一只单眼花翎，相当于我们的八思军功章。 北鲁炸道， 哦，哈哈，如此说来我俘虏了一个大官。 是的，很可能是广东水师的舰队司令。 北鲁炸一听笑开了花了， 我要把顶戴花翎当作纪念品带回国去。 哈尔也走了过来，他歪戴着个海军帽，身披一面清军传旗，像一只凯旋的斗鸡一样，右手提着一只台枪，左手托着一颗炮子儿，那颗炮子儿像一只乌黑的铁香瓜。 敌人的炮子打到了我的甲板上没有炸，我拔去引信，倒出火药看了看，他们的火药与我们的是一样的，都是用硝、硫和木炭制成，可效力却差之千里。我们的火药有严格的配方和制造流程，硝、硫、炭按 74.84%、 11.84% 和 11.32% 的配比，药料用古轮机粉碎搅拌，压制成均匀的颗粒，再用加热机烘干，用磨光机把药粒磨光，除去气孔，降低吸湿性。而清军的火药是按照8:1:1的比例调制，含硝量高，工艺毫不讲究，既容易吸潮又不容易贮存。他们的火药只配做烟花和鞭炮，炸不死人，除非打在你身上。 哈尔不愧是军工专家，张口闭口全都是数据，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了都。 伯麦爵士夸赞道，哈尔中尉，你今天大出风头，单船追入燕尘湾，广东水师差一点让你全打光了，我要给你记大功，报请海军部授予你八思勋章。 北鲁炸道， 今天复仇神号占尽了风光，横扫千军如卷席，其余各舰成了收拾残局的辅助舰了。 义律问道， 我军的伤亡情况怎么样？ 伯麦说， 初步统计无人阵亡，但有30多人受伤，不是伤于战斗，而是伤于事故。一个清兵逃进一座石库，我军包围了石库，朝里面打了一枪，可没有想到那是一座火药库，引爆了成吨的炸药，致使30多人受伤，有2人可能终生残疾。 哦，真遗憾。清军伤亡如何？ 初步估算伤亡600人以上，还有400多俘虏。 400多俘虏呜呜呀呀地坐了一大片。新好事爵士说， 没想到抓了这么多俘虏，公使阁下如何处置他们反倒成了难题。 俘虏的处置是一个十分麻烦的问题。义律说， 清军在浙江俘虏了我军27名官兵，包括一名女眷，至今尚未释放。我与义律部约定，双方都要善待俘虏， 饥给饭食，伤给医疗。我要派军医给他们疗伤，派传教士给俘虏们宣讲上帝的福音和大英帝国的殖民政策，让他们在干结上签字画押，宣誓永不再战，然后放掉他们。新好事说：哦，公使阁下，您有传教士的慈悲心肠，只是便宜了这群俘虏。我以为释放前应当把他们的辫子剪掉，以示羞辱。不不不，不要羞辱他们。义律摇摇头，对于放下武器的敌人要施以仁慈，以便为和谈留下余地，善待他们利大于弊。伯曼说：公使阁下，我提议一鼓作气攻下虎门，打烂广州，然后再与中国官宪计较。义律也不同意。战争的最高境界是不费一刀一兵尽得风流。我以为这一仗足以让中国官宪清醒，我们不妨给他们三天时间考虑，要是他们不肯屈服，我军再攻虎门不迟。现在我们应当挑选一个俘虏给关天培捎信儿，要他放弃抵抗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。 俘虏们表情麻木，目光呆滞，由于辫子拴在一块无法走动，有三个人在给伤兵包扎伤口，他们的衣花与普通兵丁不一样，有黄条格。一律问道：那三个人是什么人？ 哦，那是清军的军医，我们允许他们救死扶伤。 听伯麦这么说，一律看了片刻，他发现其中有一个人有点奇特，右手留着长长的指甲，长得离奇啊。一律对马如汉说：你把那个人叫过来。 不一会儿，马如汉把那个人带到了一律跟前。这人40多岁左右，留着山羊胡子，脸色灰白慵倦，因为抽烟牙齿微黄。他穿着一套粗布军装，胸前的补子上有一个大大的钉子。这个人诚惶诚恐，空背弓腰，战战兢兢地给义律打签行礼。义律还是第一次看见中国人向他行跪礼，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俯视着他，尤其是他的长指甲。 你叫什么名字？ 听了马如汉的翻译之后，那个人答道： 回大人话，在下叫何以奎。 何以奎的声音都在微微打颤。义律问道： 你是军医？ 啊，是， 我是剃头匠兼军医。 义律听了一愣，先是不解，而后痴痴地笑起来了。周边的军官们也笑起来，笑得前仰后合。何以奎莫名其妙地在那儿发着呆，背路炸知识渊博。 哈哈哈！哎呀，如此看来，中国的医术仅相当于我国中世纪的水平。15世纪以前，我国的行业分工比较粗简，理发师与外科医师属于同一个行会。理发师不仅理发，还兼营拔牙、锯骨和切除坏死的皮肉。那时没有鸦片钉。锯骨和切除坏死皮肉是一件血淋淋的事情，无人愿意干。直到17世纪，外科医师行会才与理发师行会分开。 义律收敛了笑容。 何，你是如何当上军医的？ 何以奎的腰弯得像一张弓，谦卑得像一只小虾一样。 回大人话，在下的医术是祖传的。 义律拿过了何以奎的药匣子，朝里面看了看，那里面有调好的药膏，黑不溜秋的。你用什么给他们敷伤？ 回大人话，金疮膏、田七，还有云南白药。 义律对中国草药一窍不通，没有追问。 你是军官还是士兵？ 我是兵。 那么你留这么长的指甲做什么？ 何以奎的无名指和小指的指甲长得惊人，他小心地答道： 是为了掏耳朵方便。 义律问何以奎： 何，你想救你的同胞吗？ 何以奎眨着眼睛，提着胆气，但是还是怯生生地回答： 一是以救死扶伤为本业，我想救。 他把自己抬到士的地位，但英国人不理睬这种微妙的差别。义律和伯麦等人用英语交换了意见。伯麦道： 何医生，我是远征军的总司令伯麦，我给你一个机会，让你把你的同胞救走。 何以奎将信将疑： 在下何德何能，能救全体同胞呢？ 你给关天培捎一封信，并带他的回信回来即可。 在下愿意效劳。 贝露乍的好奇心极强，他拿了一个画夹子，取出一张纸，放在一块石板上。 何医生，我很欣赏你的手，你的指甲独一无二，时间罕见，我要把它画下来，收入我的回忆录内，请你把你的手放在纸上。 何以奎惶惑不安，蹲在地上，把手放在纸上，手指微微颤动。贝鲁乍笑道： 别怕，我虽然是你的敌人，但是我心地善良，不会把你的手剁下来的。 他一面安慰，一面用铅笔描出何以奎的手型，再用笔尖细细地勾画出指甲来。整整一天，关天培和千余便兵一直在武山上观战，燕尘湾就在武山脚下。英军的铁甲船单船突进，似鬼似妖，似魔似怪，横冲直撞，如入无人之境。接连打沉九条清军水师战船，烧掉两条搁浅的战船，而后扬长而去。关天培眼睁睁地看着水师营强弩灰飞烟灭，不由得痛心疾首，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。便兵们则向虾兵蟹将目睹了齐天大圣，一个个惶悚站立，惊恐之心豁然而生。当天傍晚，何以奎捎来了伯麦的召会，关天培与各台将领议了半个时辰，也没有定下来如何答复。天擦黑的时候，关天培回到官邸，家仆孙长庆在门口候着。孙长庆是关天培从老家带来的长随，既当伙夫又当杂役。关天培说了一声： 水。 孙长庆立即从水缸里舀起一瓢递给他。天很凉，关天培咕嘟咕嘟咕嘟一口饮尽。孙长庆这才说话： 老爷，夫人来了。 什么？关天培一个怔忡， 他来干什么呀？ 关夫人名叫赵梅娘，听见丈夫的话音走出房间。赵梅娘体态微胖，穿一条南通细布绣花长裙，额头上有一抹淡淡的老年纹，端庄的脸庞有点憔悴，透过岁月的年轮，人们依然看得出她年轻时的风韵和秀美。赵梅娘出身于武官世家，祖父当过副将，父亲当过参将，在这种家庭长大的她，像京戏里的穆桂英， 读得诗书，使得棍棒，上得厅堂，下得厨房，有一股辣椒性子。赵梅娘16岁出嫁，与关天培是结发40载的老夫妻。关天培有点生气， 哎呀，你来干什么呀？巫山乃是军事重地，闲杂人等不得进入啊。 赵梅娘虽已年过半百，嗓门依然像银钟一样清脆响亮。天培，打了一天的炮了，一家老小怕你有个三长两短，我不放心，这才来看看。虎门寨和武山相隔6里，隔着一条小河。虎门驻军的眷属多数住在虎门寨。燕尘湾的隆隆炮声惊天动地，牵扯着眷属们的神经，他们心焦如焚，纷纷跑到太平区和三江口，站在岸上遥望战场。他们亲眼看见沙角山硝烟蒸腾，英军的铁甲船冲进燕尘湾，像杀人机器似的势不可挡，打沉了11条清军战船。少数败兵侥幸浮水上岸，被他们簇拥着逃回虎门寨。败兵们把两军的大战渲染得可惊可怖，引起了普遍的恐慌。10000多眷属惶惶不安，痛嚎悲哭。武山是军事禁区，他们不敢去，于是成群结伙拥向关天培家，捶胸顿足，哭天抹泪，央求赵梅娘去武山探问家人的生死。关天培明令眷属不得过河，但赵梅娘是一品诰命夫人，兵丁们不敢强行阻拦。他们晓得关天培管得住三军，可管不住他这位夫人。孙长庆端上晚饭，一盘笋片炖豆腐，一盘炒鸡蛋，一碟盐水豆，2碗米饭。孙长庆点上麻油灯回伙房去了。赵梅娘一边吃饭一边讲述眷属们的心情。关天培听罢说道， 你一不带七绝阁回文突袭我军，我们败了。一丘伯麦放回了一个叫何以奎的，捎过了一封禀帖。据何以奎说，陈连生父子战死沙场，李贤也被俘了，我们水师死伤了好几百弟兄。 听夫君这么说，赵梅娘这脸色阴阴的，她知道陈连生通晓兵法，堪称骁将，三江协那是赫赫有名的虎贲之旅，可没想到被英夷风卷残云似的就给剿灭了。舟山之败有托辞，因为定海驻军毫无防备，可川鼻之败则不一样啊。关天培准备了很久，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，关天培不愿渲染战争的残忍，话语不多。赵梅娘呢也很震惊，仪饼上怎么说呀？ 要我军各炮台降下军旗，换上白旗，3日之内给予回话，否则就要攻打虎门。 虎门9台全靠旗鼓螺号联络，降下军旗来，那就意味着各台之间不能相互通消息了。赵梅娘听罢放下碗筷，盯着丈夫， 你换吗？ 不换。 能扛住吗？ 关天培在变兵们面前从不讲泄气话，但是在夫人的追问下，他不得不讲了实话。 扛不住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北京故事广播，纪实传奇。 关天培将如何给伯麦回函？虎门炮台又能否守得住呢？明天的纪实传奇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小琴所著的《鸦片战争》。